真姓大名，不知何职。 小弟姓朱，名英台，乃是上女朱家村人士，敢问仁兄事。 快几年山伯， 两位兄该是去汉城斗书的么？ 正是历年 小弟我也是去到汉城办事求学， 好极了，好极了，请坐， 请。 Thank you. 是七岁了。 有道是长者为兄，幼者为弟。 如此，你我对天一拜， 对天一拜。 天色不早，你我登城吧。 两兄起， 贤弟请。 再请听《十八相送》。

我懂我 再请听夏山回忆。 Thank you. 女的。如此说来，银台就是九妹，九妹就是银台。 是长亭在长

Love.

里 下面是金靖演唱的《玉堂春》。 谁要想去太不容易，死地那王公子是不服进宫，要不准啊有冤难伸啊。 最后是戚雅仙、毕春芳演唱的《血手印》。 听众朋友，越剧气派唱腔今天先请您欣赏到这儿，听众朋友再会。